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我抄翻啦，我自己都唔記得，好似7月20幾號嘅，啊一個就唔知8月頭咁。咁其實嗰陣時為咗籌備嗰個研討會咧，咁我自己梗係又要刨書啦，咁又要製作啲嗰啲 PowerPoint slides 啊，上網抄資料咁樣咧。咁之後咧就開始真係萌生起一個，咦，不如將我對資本主義嘅了解就寫成書咧咁樣。咁後嚟就係同呢個《經濟日報》出版社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即係我最近嗰幾本書都係由《經濟日報》出版社，即係石鏡泉嗰度啊，石 Sir 咧，就嚟出版。咁啊，即係最先嗰本就係《格物致知》啦，《思考與研究方法概要》。跟住第二本咧就係《喚醒69億隻青蛙》，就係《全球暖化內幕披露》。咁第三本咧其實都係舊年1月先出嘅啫。就係、是、反轉經濟學，冇錯啦嚇。呢、本你好似有係嘛？ 冇錯。 你睇咗啦。 幾本都有 啊，嗬嚇。咁樣咧，但係好有趣。其實反轉經濟學同呢本咧相隔咗就即係差唔多兩年啦，未夠兩年啦嚇，一年大半咧。但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分水嶺。反轉經濟學咧，其實我係對主流經濟學就作出好嚴厲嘅批判啦，特別係對而家席捲全球嘅即係超過1/3世紀嘅新自由主義啊 ，neoliberalism， 大家都即係聽我講得多啦。咁但系咧，我仍然咧喺寫反轉經濟學嘅時期咧，我係完全係基本上我唔 buy 馬克思嗰套嘅，我亦都冇引用到佢嗰種觀點、嗰種分析嘅方法，即係嚟去作一個批判嘅嚇、所以係一種非馬克思嘅批判，對主流經濟學嘅批判，即係所謂新古典主義嘅經濟學啦嚇、或者而家個新自由主義。但係其實到呢本咧啊，而家都可以讓俾大家睇下啦。如果大家睇緊嚇，即係嗰個網上嘅視像嘅話咧，睇到啦。咁而家呢本叫做《資本的衝動》，就世界深層矛盾根源咧，嗱對大家可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嚇。呢、這個挑戰咧，唔係話佢因為10幾萬字啊，好厚嘅挑戰，而係喺個思想上嘅衝擊。因為我都幾相信咧，即係迷嘅聽眾觀眾咧，絕大部分咧其實都非常之反共啊嚇。咁、就反共得嚟咧，自不然咧就係即係對馬克思咧係非常之抗拒啊，冇乜好感啊。咁但係咧，我而家嚟講咧，大膽地講咧，我其實都可以話自稱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喎。 即係話，蔡哥，你之前咧寫反轉經濟學嗰陣， 未係， 仲未 係，仲未係、嗯。其實係呢一年左右嘅轉變啫。咁呢年左右轉變咧，其實就係因為我係預備舊年年中嗰個 seminar 嘅時期睇多咗書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其實仲有咧，就今年年頭就係2、3月嗰陣時啊。我就喺香港大學。嗰、那個通識教育部咧就開設咗一個通識嘅課程，咁當時我已經係改咗呢個名啦，就叫做資本的衝動嘅，咁就講咗6個禮拜12個鐘，咁當然亦都將我之前喺城大講個幾鐘啫，係嘛，都之前又放電影，咁啲人好攰咧，成個下晝，咁但係今次我就有12個小時咧，就俾我同啲學生講啊嘛，咁我咪更加睇多啲書，同埋即係準備多啲材料咯，咁我嗰陣時咧就更加就豐富咗。啊！即係我嗰啲資料咧，咁我就一路寫一路即係教咁樣樣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而家咧大致上咧，可以話自己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。咁我喺網上咧，其實喺近呢2、3年嚟咧，都開始發表啲言論咧，有部分咧其實都有少少傾向嗰邊嘅。咁已經俾人話我係左膠噶啦。嚇、咁嗱呢個咧就要大家睇下啦。嗱、挑戰你。一方面就係你嗰、那個嚇係咪夠 open minded 啦，係嘛？即可能話，切呢啲係左膠，我唔睇嘅咁樣，咁冇得好講啦嚇。咁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。咁但係如果你都有即係支持開我呢個節目嘅，有聽開嘅，咁你大部分嘅嘢都即係起碼同我嘅意見唔會話相差太遠啦，係嘛？咁但係點解啊李慧才而家變咗自己話係馬克思主義者咧？咁你要揾出啊個道理啊，或者咧你認為有啲唔同意嘅，你又要啊嚟？即係挑戰啦，係嘛？嚇、咁所以咧就真係要睇呢本書啦、哦。 我頭先都想問才哥嘅，不過而家諗下咧，都係由睇本書去揾呢個答案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今日咧就變咗唔係講我個時空啊嗰啲嘢，就變咗講咗第講呢本書啦。咁、呢個咧，我遲啲有機會咧，我都會再講嘅，係嘛？咁就所以咧，而家就俾阿 Jeffy 好啊， 嗱、送俾你嘅呢本就係、咁我哋睇咗先。 好啊， 咁啊睇完之後咧，就真係咧、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咧。就係、你要找出啲非難嘅地方啦， 好 啊，即係你唔同意嘅地方， 好啊， 你認為咧即係冇說服嘅地方。 咁呢本嘢其實係咪有得 已經係發。 冇錯，其實都係啱呢兩樣嘅事啫、嗯，就係、是、好似係琴日先至係喺好多個各大書店上架。不過我就鼓勵大家咧，其實就行書店就可以打下書釘啊，即係睇下實物先啦、啊。但係一定咧就如果你真係有想買，咁我梗係希望你支持啊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上《經濟日報》出版社嗰個嘅網站。 嗯 咁、那、嗰個主網頁嗱，記住喎，唔係《經濟日報》個網頁喎，係《經濟日報》出版社喎，係兩唔同嚟嘅喎，唔同嘅嚇，係《經濟日報》出版社個網頁。咁樣咧，佢而家個網頁咧個主頁 homepage 嘅左下角咧有個 icon 嘅，就係即係細細個咧就係話啊李逸雙博士新書咁，你一 click 入去咧，佢就會放大，放大咧佢就有個即係優惠嘅推廣啦嘅計劃啦，就係、是、你而家訂購咧一就可以有八折啦。咁而家講埋個價錢，有個心理準備啦。佢啊原價108，咁啊八折就86。咁但係咧，佢唔淨止有八折，仲有咧係有我嘅簽名，而且你係可以咧事先咧，你係打電話嚟話俾呢個《經濟日報》出版社嘅人聽咧，你俾埋個上款都得。其實我今日晏晝咧就去咗《經濟日報》出版社。我就已經簽咗成廿幾本啦、哦，即係已經廿幾本落咗啦，訂啦。咁樣咧，有啲咧就真係俾埋曬上款嘅，有啲就話唔緊要啦，我要下款得㗎啦，咁樣樣。咁、嗯、我已經簽咗。咁、哦、咧，所以大家仲有咧，如果你係經過網上咁樣嚟去購買咧，仲可以順便咧就用七折就買兩本書，就一係就係、是、兩本都得嘅，一齊買都得。我唔係一係嘅，應該話呢兩本咧就係、是《反轉經濟學》同埋《喚醒69億隻青蛙》。嚇、啊，咁嘅時期你可以用七折買，即係如果你以前未有嘅、未睇嘅，咁你可以用七折嚟買，係、啊、呢兩本書都得。咁所以都係記得就喺網上就訂購嚇，即係佢應該郵寄俾你嘅添喎。咁就你書局咧，你可以去。即係唔好俾啲書店負責人聽到啦嚇，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打下書釘好啦。 呢個咧都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，財哥 Facebook 嗰度 share 咗出嚟。 係啊，我都有提過㗎嚇、啊，不過再提醒大家啫嚇、啊。有時有啲人咧，佢即係 Facebook 啲嘢太多咧，佢冇仔細睇㗎嘛，同埋佢好心急㗎嘛，係、嘛？先睹為快咁入到書店忍唔住咁啊買咗啊！咁我當然其實咧對我嚟講仲好添係嘛？因為咧，譬如我個版税係唔知10%。幾咁啦嚇，其實咁嘅時期，如果你係用嗰個價錢買咧86，咁我可能咧我就係以86嚟成啊嘛。但係如果你拎108咧，就108嚟成喎。所以你買貴啲咧，對我有着數喎。咁但係我梗係照顧住大家個荷包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呢個咧暫且按下不表啦，好嘛？ 好啊。 咁啊講翻時間之謎。咁啊時間之謎啦，大家睇到啦嗱，後面咧啊好嘢啊嚇，即係啲呢度工作人員咧就揾到一個好有趣嘅嚇。好似有啲童話啊，或者神秘嘅一個叫沙漏，英文叫 hourglass 係嘛？但係就爛咗咁樣樣嘅啊。咁當然咧，人類咧，即係啊，自古以嚟咧都嘗試去量度時間嘅流逝㗎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以前咧，因為即係我哋嘅知識水平啊、科技水平有限咧，咁就好模糊嘅，係嘛？最簡單，我哋成日都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嘅啫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後嚟咧就發明咗好多啦，就係、是、沙漏。或者我哋中國咧就唔係中意沙，唔係咁多中意，反而我哋中意用咩啊？ 用嗰啲水啊。 係啦，呢、這個叫銅壺。 銅壺。 滴漏啊嘛，係、嘛？銅壺滴漏啊嘛，所以我哋中國嚟講咧就中意用水，都有用沙係嘛？咁當然咧有啲啊仲咩添啦嚇？我哋成日都講啊，喂，我哋比武睇下邊個打贏。 啊，用香啊。 係啦，咁但係咧 一炷香嘅。 係啦，就一炷香嘅時間啊嘛，所以其實我哋香都係嘅，即係如果你香你係做得好好均勻嘅話咧、其實佢一路燃燒嘅時間都幾均勻嘅，咁所以燒香都得㗎，係嘛？咁啊呢種，咁但係咧始終係唔夠精確。當然呢滴漏啊沙漏又不方便攜帶添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後嚟去到航海嘅時期，歐洲航海咧就曾經真係好似係有人啊係發過一個咁樣嘅獎金。即係話係話邊個能夠發明一個可以喺個船上面係啦，因為佢不斷搖晃啊嘛，都能夠精確計時嘅、就可以攞到呢筆獎金啦咁樣樣。 咁有冇？ 咁呢一個梗係有啦嚇，係啊係有噶，大家可以上網睇下，其實呢個都幾有趣嘅。當然就係西方崛起嘅其中嚇好多樣嘢嘅其中一樣啦嚇、就係、是、促進咗西方嗰個航海，於是佢就嚇、哇去到全世界征服全世界就嚇、殖民地啊、掠奪啊、壓迫啊、剝削啊咁啦嚇。咁、但係所以呢個鐘咧。機械鐘嗰、那個就係機械鐘啦，機械鐘嘅製造。咁當然機械鐘咧，大家亦都知道，我唔知有冇講過啦，就是、最著名當然就係嗰個鐘擺嘅鐘嚇，叫 pendulum clock。咁啊 pendulum 鐘擺當然係鐘擺定理嚇，係邊個發現啊？有冇印象啊？ 唔好，我梗係 佢最先係靠用自己嘅脈搏。 咁佢係做緊乜嘢咧？其實佢喺教堂聽緊道嘅，嚇、啊、天主教教堂。點、哦、知咧嗰個咁樣嘅神父喺度講嘅時候，佢又無心聽道，佢、嗯、反而咧就睇見教堂個頂嗰度咧有盞好大嘅吊燈， 嗯、 啊，即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嗰個 chandelier 嗰啲咁樣嘅咁嘅蠟燭台嗰啲吊燈嚇。咁、嗯啊、但係嗰陣時好原始㗎啦，只係冇 Phantom 嗰啲咁靚啊嚇，但係即係可以插蠟燭。咁、嗯、但係咧嗰個咁好高嘅吊落嚟嗰個大嘅燭台嘅吊燈咧，就俾啲風吹，吹喐佢嘅時期就擺動。但係擺動嘅時期咧，佢有一個即係發現咧，佢就好有趣嘅，即係我哋差唔多個個人都睇過啲現象㗎啦，即係尤其是當時喺成日啲人去教堂。但係咧，正正就係啦，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，偉大嘅科學發現咧，往往唔係你睇到一啲前人從未睇見嘅嘢，而係你喺所有人都睇見嘅嘢入面咧，睇到一啲前人所睇唔到嘅要點啊，嘅要點嗱，咁呢個就係啦。佢就話啦：，咦，點解呢一盞燈咧係揈來揈去嘅時期咧？佢揈得個幅度大嘅時期，或者因為細嘅時期，即係有時大風啲，有時細風啲噶嘛，係嘛？咁佢仲有擺幅大，有時擺幅細嘅。但係佢話無論個擺幅大因為細咧， 個頻率都似得。 佢嗰個周期即係來回一次嘅時間啊。嗱，頻率咧就係同一時間入面震，即係來回幾多次就叫頻率。所以頻率同周期嘅關係就好簡單嘅啫，就係一個度數嘅關係，就 reciprocal 嘅關係，係嘛？但係而家嚟講咧，佢就係最關心就係首先即係直覺啲就個周期先啦。周期嚇點解佢擺落即係每次來回一次咧，個時間係一樣嘅喎，即係佢擺幅大啲，或者個擺幅細啲都一樣。咁佢開頭就話真唔真？因為我一個錯覺咧咁。咁啊當時梗係亦都冇錶啦嚇，即係更加冇我哋啲咁樣嘅 smartphone 啊計時。佢就用自己個脈搏，咁因為佢都坐咗喺度好耐，佢都應該嚇。好平靜啦嚇，個心跳應該好均勻啦，係嘛？咁所以佢有道理喎，用佢自己脈搏，咁佢大致上就證實咗個自己個觀察係啱嘅。咁、當然呢個就係鼎鼎大名嘅， 唔 係 咁。 哥白尼後少少、 啊， 就係、是、牛頓，佢話、我咁大嘅成就係因為站喺巨人嘅肩膊上，其實呢個就係嗰個巨人啦、就係、是、牛頓出世嗰年就係佢死嗰年。就是伽利略， 這 個就是伽利略啦。咁啊，伽利略就發現咧叫鐘擺定理啊嘛，呢個 pendulum clock 咯。咁人類咧，其實一個機械鐘咧，最先就係呢個 pendulum clock。咁但係當然後嚟咧，就發明咗啲咧，就即係其實佢都係用一個咁樣嘅搖擺嘅振盪嘅原理嘅。但係後嚟就唔需要一個大嘅鐘擺，咁就係我哋而家戴嘅手錶嘅機械錶啦。咁但係機械錶咧，其實就要上鏈嘅，以前就要上鏈啦。咁但係而家嚟講咧，就可以你平時喐咧，即係佢都會得嘅。但係你擺喺度耐咧。佢就停噶啦，啊，咁所以咧，後嚟當然我哋而家就有電子錶啦。 但其實發覺好得意喎，呢啲咁嘅觀察咧，多數都好違反直覺喎。 係， 即係好似咧愛因斯坦咁咧，即係望親呢啲嘢，佢哋可以觀察到一啲 係啦， 好平常，但係又可以有啲違反直覺。 冇錯啦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叫做咧，從平凡中看出不平凡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就係天才同埋庸才，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嘅分別啦。天才咧就可以從平凡中就看出不平凡嘅咁樣樣。嗱咁當然呢個咧就係講個時間嘅量度啦，但係時間量度咧忍唔住都賴少少啊。其實同呢個資本主義咧都有少少關係嘅。點解咧？就係話隨住人類量度時間越嚟精確咧，亦都隨住資本主義嘅興起咧。咁即係我都講過好多啦嚇，關於嗰個圈地啊、無產化啊、工資勞動啊嚇，然後咧就係喺個工廠入面啊，係受監督嘅一種嘅受控嘅勞動啊，嗰個異化，或者係話呢個士巴拿，即係阿查理卓別林揸住個士巴拿咁喐啊，確實係嘅，到今時今日都係，因為我哋嗰個時間咧能夠分得越嚟越準嘅時期咧，其實工人嗰個勞動啊。嚇、啊、喺一個工廠嘅環境底下，喺一個受監督嘅環境底下咧，其實佢真係全部咧都已經係分得好清楚啊！你喺咩時間做完乜嘢，咩時間做完乜嘢，就同我哋以前唔同啦。其實以前我哋係咁議嘅啫嘛，每日嘅勞動嚇、可多可少噶嘛，但係而家咧就唔得啦。好，咁我哋休息一陣咧，我哋翻嚟咧再講翻星際啟示錄嚇。 好。